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天說空氣真是極度污染。 我6點多駕車走過中環，看到天氣越來越去北京。 鬼影重重，今天陽光燦爛，但站在金鐘海邊已經看不到向東望。 港島那邊已經看不到北角，即是維港外面的天后，維多利亞、大廈那些位置。望對面更恐怖，整個獅子山沒有了，要很辛苦地找，隱隱約約見到輪廓。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天文台還說這叫煙霞，這件事我10多年已經前已經率先去質疑什麼叫煙霞，這些在誤導市民的感覺。這些你一看，我不知道，這些空氣北京化，現在北京就是這樣。這些污濁的空氣從何而來呢？是不是香港本身的汽車太多？ 令到維港在一旦雨水少的時候就這樣污染？ 還是鄰近地區又是開工廠飄染過來？ 還是什麼原因？ 這些你不可以現在發展到現在這種形勢，天文台不可以只說空氣污染指數嚴重，你還應該說說 如果是持續幾天是污染，從何而來？這些污染物是怎樣形成的？其實維多利亞港經常沒有藍天，我想香港人已經習慣了。不過你說出現這些污染物的情況，之前天文台都很隱晦地提到是由一些鄰近的地方吹過來，因為香港已經沒有這些工業，所以這些污染物 原浮物應該不是香港所產生的，但至於從何而來就跟後料一樣。 北京說H7N9的後料是由南韓首爾飛過來。 其實後料何來國籍呢？ 但陳粒可能他們都會這樣說， 你知道他們龍門任擺嘛， 污染物你都沒有國籍，你怎能證明污染物從何而來？ 當然證明得到，你看看近幾天這幾個星期鄰近地區有沒有工廠、有沒有煙通、有沒有排放，如果你不知道就要問鄰近地區有關方面提供資料，除非人家不理睬你，又或者認為這些是他的國家機密。 因為梁振英上台說要加強內交，請你講得清楚一點。現在身家性命有問題，香港人未來的健康、呼吸系統的毛病、肺科等等 全部會令到醫療負擔增加。你在大陸這幾個月，北京、河北那種陰毒的天氣，已經令到美國專家說頭令令。所以這些污染的問題危害到香港人的基本健康。梁振英說民生無小事。 如果你是共產黨黨員，你那個黨員的身份是否在這個時候應該為香港的利益，好像共產黨所說，發揮作用呢？曾蔭權上跟他說，講英語業人家不理睬他，你是大家自己有，是不是人家應該在組織上、在體制內 应该给你有个交代。 但如果用外国爱港人士的论调， 他们会认为这些是包容，因为国家的发展当然要有一些牺牲。 如果这样，不如包容H7N9， 包容禽流感。 那你要發展,包容奶粉。 難道沒有工業嗎? 有工業自然有污染。 這些污染的塵粒或懸浮物 都要排放的。 難道找個罩罩住整個鄰近地區嗎? 這就是大陸一貫這20年的說法。 是啊,發展。 當西方的國家慈悲心腸,苦口婆心勸他， 你不要只顧發展,要顧一下環境。 中國覺得這些是陰謀論， 就是所謂西方不想它強大， 借口環境保護,想它拖慢經濟增長。 這個剛才你所說的,完全是中國官方的說法。 就是中國不可以遷就一些環境保護來妨礙經濟發展。 這個亦所謂鄧小平說的發展是硬道理。 發展就壓倒一切， 這是他自己付出的代價。 所以整個大陸的癌症村,真是數之不盡。 這些一國兩制是鄰近地區的內政， 我們不應該去干預， 或者全中國13億人喜歡吸這些空氣。 對,你說得對。但我們香港是另一制， 一向都呼吸開殖民地時代的相對性。那你們香港人就自高一等，因為另外一種論調是這樣說的，你們香港人好像零舍矜貴，如果空氣有事有毒，或者水有事，或者雞有事，你又不見鄰近地區、廣東省一帶的人死光了。你怎知道沒有呢？ 人家幾多成億人口在廣東省，廣東省1億人口，肺癌、肝癌或因污染而死亡的數字， 你知道嗎? 你香港知道嗎? 我不知道。 國家公佈多少就多少。 我想問一下住在鄰近地區深圳、珠三角、東莞甚至殺到廣州、佛山一帶的人， 究竟你們近10年8載的呼吸系統問題多不多？ 親友的肺癌、鼻咽癌、諸如此類有沒有多到？ 如果真的有多到， 其實是否你們發覺空氣質素差了很多？ 是否真的會影響了你們的健康？ 我又不覺得好像鄰近地區的有人。 如果你包容,什麼都包容。 地溝油的文化不如包容一下。 那些死豬肉不如包容一下。 現在的論調有人,連平機會的林煥光都曾經說過， 譬如內地人來到， 有時舉止或言語大聲一點,要我們包容。 你包容,你就要包容所有東西。 如果是這樣,天文台最好取消這些空氣指數污染的報告。 因為無謂擾亂人心。 你不可以詞彙說空氣污染指數是極高。 什麼叫污染? 這是不是偏見? 你開始說煙霞,為何說污染? 既然是污染,即是說這些懸浮物由鄰近地區來是壞東西。 這裏面是否有政治問題? 既然如此,不如科學一點,說能見度高低就行了。 你不要說污染這兩個,是帶有道德批判的詞。 然後全香港人一起深呼吸,一起索。 你賺人民幣之餘,你要預算這些污染或懸浮物。這個世界哪有這麼蠢的道理? 你又在代人仔。 這句話很多人說,不喜歡就移民。 你不喜歡就走。 紐西蘭的空氣很好,你就過去對著羊呼吸。 加拿大的人又特意回流回來。 看看有沒有水溫,是不是都對的? 沒有,落8給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鮑偉聰。 當然,現在中國的污染是它的國情。 13亿人自动选择或喜欢活在污染之中的自由。 不过现在西方文明世界和中国东南亚的轮廓， 已经觉得他们的生存权利受威胁。 例如雲南、貴州、阿魯藏布江、盧江上截流、起水壩，或者會令泰國、緬甸、印度河流的下游生態受影響。因為河流由西藏高原沖下來，由高至低，喜馬拉雅山那裡那一個 那些冰塔留下的水由上至下， 很不幸,它流經中國境內。 那裡起水壩或下面就吃到刑。 所以這解釋到為何最近美國嚴正宣布重返東亞， 東南亞、印支、南亞這麼熱烈的響應。 比起10年前,我聽到很多神話。 我就說,美國未離開亞洲。 我聽到很多做生意的知識分子說， 玩完了,美國現在全部爭住13億市場， 東南亞當然跟大陸做生意以後當然跟大陸、中國結成同盟。 我心想,這群鄭帝華在發春秋大夢。 現在看,他們這群人老羞成怒。 又說美國進來搞搞陣， 你當那些東南亞國家是3歲小孩嗎？ 他們這麼容易聽美國擺佈嗎？ 就算是,為何美國擺佈得到他,你擺佈不到他? 這裏當然有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所以你看中國的地圖未曾所謂發展的只剩下廣西、雲南、貴州，不是很多省，中部、江西少一些工廣，但雲南、廣西、貴州這些，你看最近香港中聯辦的彭清華搬去廣西， 香港的輿論說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彭清華前中聯辦主任在香港認識的工商界人物將來可以加強招商，有利於推進廣西的發展。你聽這些無知的說話就知道中國人永遠不會吸收教訓。你現在廣西之所以特別就是因為它沒有發展。 你看看那些茶在故鄉農,一片菜田、桂林山水等等， 他現在就是沒有工廠，他還有很多自治區,少數民族的自治區。 你還說憑以前中聯辦部長、主任在香港認識的人物關係會拉資金去那裏投資， 又會將整個廣西珠江三角洲化。 這些你不能說他,你一說他 不想祖國強大、雞蛋裡挑骨頭，祝他好運。我們現在不評論，最好你廣西、貴州和雲南建設到整個東莞、番禺、廣州、佛山，一片高樓大廈、商場兼地產。他不走到這步是不心識的。有一天中國人會將全國中國變成一個 全世界最大型的深圳市，覺得這是發展GDP。 現在連李克強上來都開始對GDP有些懷疑， 他是不信GDP。 而根據一般分析，中國每年雖然有8%的增長， 但裏面有3.5%的GDP增長 是與wastage,即是浪費有關。 3.5%是不應該增長的，是不應該拆了又起， 搞到紅毛泥、水泥、鋼筋等價錢超貴。 以付出污染生態的代價，罰害下一代健康的代價。 因為你提到GDP是表面的一條數， 我不管它8%也好、9%也好， 其實已經有人幫它計算，他要達到GDP， 其實它背後污染 或者是一些對環境的破壞其實他想付出的錢實或醫療成本甚至你因為發展要收地、維穩那條數其實你又沒有撥入國防開支但你又有另一條數維穩費用差不多等於全年的國防開支這條數又不是計算下去所以其實表面上的補8也好、GDP達到8也好 所以溫家寶自己猛說補8補8他是為了自己的那條數交出來即是這條數是砌出來的補8是他的死命令好了補8就是補到烏天黑地其他人要付出代價打個譬如去鄰近地方 貪平隆胸,隆完之後,一年半載要撿手尾 球爆你再去做手術,還是拆彈的時候,那條數,你又計算不計算節省了手術費呢? 300元人民幣隆得很漂亮,比林芝玲范冰冰 三、四年後,你要拆彈3000元 又要拆過,又要聯過,裡面又要放膠,又要什麼 不知道,或者香港也沒有人懂得查 那條數要找的,沒有人計算 這些是中國式的統計數字 所以中國就只計算到它濃度38吋 所以這些全世界在看戲 包括美國、歐洲,掩著半邊取笑 網絡8比1903多人結地靈,光明頂